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Hey, 大家好，我是 Cyrus。今天是1月27号2020年。一个很伤感的日子，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Kobe 已经离开了我们了，这个很突然的消息。其实我或者很多 LA 的球迷或者全世界的民众呢，有很多都暂时接受不到这个消息的。Kobe 已经离开了我们。咁我就今日就特登走嚟，好似其他球迷一樣啦，嚟到 Staples Center 前面呢個 LA Live 嘅廣場入面咧，大家一齊嚟悼念阿 Kobe 嘅。咁啊，頭先我嚟咗一陣咧，已經見到起碼陸陸續續咧都有幾百人咧一齊嚟到呢度咧，嚟到同 Kobe 作最後嘅致敬嘅。咁我頭先見到咧，喺有啲球迷咧就拎嗰啲鮮花啊，自己嘅紀念品啊，或者拎嗰啲球衣啊 ，Kobe 嘅球衣咧嚟放喺度咧紀念佢啊！大家睇到喺嗰個圍欄側邊咧，全部放咗好多嗰啲鮮花，頭先講啲紀念品嘅放喺度，即係俾啲民眾喺度睇嘅。咁大家都知道今日係星期一喎，其實好多人都要翻工喎，但係點解呢度咁多人呢？起碼有幾百人呢，大家可能真係唔捨得 Kobe， 真係想嚟呢度對佢作最後嘅致敬。同埋你見到啲民眾都係好守秩序嘅，大家好井井有條咧嚟到好安詳咁樣，好靜咁樣嚟到悼念阿 Kobe 嘅。其實到而家咧，真係好唔相信呢個消息嘅。咁但係冇辦法啦，事實始終係事實。咁但係我諗呢個場咧，起碼都呢幾日或者呢幾個禮拜或者呢一兩個月咧，都會陸續咧繼續有人咧自發性地咧嚟到悼念阿 Kobe 嘅。咁啊，聽日唔使講啦，聽日嗰場 Big Game 咧就係湖人主場對呢個快艇嘅，咁啊一定會好多紀念嘅活動啊，咁啊，一間我再入去咧，影下啲片段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希望大家 LA 嘅朋友或者香港嚟嘅朋友咧，可以趁時間就嚟到呢度。就算我算唔使帶鮮花或者咩都好啦，你自己都嚟紀念下呢個湖人史上最偉大嘅球員啦。好啦，咁啊，一睇到啱啱後面有人嗌 MVP 啊！有人在喊 MVP 了。大家现在看到呢，今天是星期一的中午啦，都我想这个 LA Live 这个广场里面都起码有几百人啦，继续在这里悼念 Kobe 的。咁啊，即係有細路仔啊，又有大人啊，有中年老年嘅球迷咧，都一齊嚟到悼念阿 Kobe 啦。 咁啊，见到仲好多啲传媒咧都喺度报住喺度噶啦。咁啊，呢几日我谂系喺洛杉矶有好多人咧个心情都好差嘅。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啦 ，Kobe 喺我哋湖人嘅球迷咧心目中咧系唔可取替嘅。佢咁早就走咗，大家真系觉得好好可惜嘅。咁你睇到 LA Live 呢个广场入面呢，沿住啲围栏呢全部有好多啲花去纪念佢啦。有好多蜡烛啊，有好多球衣放喺度啦。咁嚟到呢一边咧，就见到好多 Kobe 嗰啲花，呢边系呢边嘅系最多嘅。有好多民眾咧，就自己有好多人咧，自己寫封信啦，嚟到放喺度咧，紀念啊 Kobe 啦。咁啊，大家睇到咧，好多球迷或者好多人咧，都好尊敬Kobe 嘅，因为咧睇到佢全部啲人咧都系自发性嚟嘅。咁啊 ，Kobe 一个咁重量级，我哋咁中意佢嘅，我哋咁爱佢嘅球员咧，离开咗我哋咧，真系好唔舍得噶。我谂呢啲啊，睇到另外呢、這个呢花啊，好多嗰啲纪念品啊，我谂要起码要摆几个礼拜啊，真系，即系大家真系好唔舍得啊 ，Kobe 啊，我谂要好长一段时间咧，全世界或者 LA 嘅球迷咧，都要好长时间 recover。咁而家见到好多球迷咧喺度嗌 Kobe 个名啊，嚟纪念佢啊！咁而家睇到咧好多。好多人啊，都而家入緊嚟咧，陸續入嚟咧，喺度紀念阿 Kobe 噶。咁啊，今日咧我影住咁多先啦。或者過幾日啦，或者聽日啦，聽日呢個應該係湖人主場對呢個 Keeper 咧，可能我再翻嚟影下啦。到時可能仲虛撼啲啦。咁啊，真係啊！如果大家真係有機會嘅話，真係。要嚟一嚟，即系对最后对呢个 Black Mamba 致敬下啦。 咁啊，希望喺呢度可以見到大家啦，喺呢個 Stable Center 喺呢個 LA Downtown LA Live 個廣場前面嘅。OK， 今日影住咁多先 ，Thank you。系好啊，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又系天下波经有我 Cyrus 同埋阿 Vincent 啦。 Hello， 系啦，咁啊，睇到我哋后边呢个 background 咧，就知道我哋今集就讲阿 Kobe 啦，系嘛，系嘛 ，Vincent 啊， 系啊 ，Kobe Bryant 啊，离开咗我哋啦。 系啦，咁啊，其实咧，你佢啊睇到 Kobe 咧离开咗之后咧，成个 LA 咧。都有好好多自己嘅方法咧嚟紀念佢嘅。你睇下咧，你揸 freeway 咧，你見到好多 billboard 咧，都係有 Kobe rest in peace 啊，或者有 Kobe 個樣喺度啊。 嗯。 你坐巴士咧，巴士上面咧有個 rest in peace 啦 ，Kobe 啦。 啱先見到，真係有少少。 跟住你見到LA downtown 個 City Hall 咧，又整咗紫色同埋金色噶嘛、嗯、，purple and gold 咧，又紀念佢啊嘛。就算去到 New York 啊，好似 Empire State Building 都有啦，好多唔同嘅建築物啊，喺都紀念佢，或者喺啲 NBA 球賽入面咧，都見到嗰啲球隊咧開波之後咧， 咪嗰廿四秒咯， 廿四唔係佢嗰個叫做violation 28秒同24秒， 哦係 啊，24秒，咁啊。咁其實我自己講下先啦，其實咧，如果 Kobe 咧，我印象之中我見過兩次嘅，即係真人。 我未見過 Kobe。 我真係唔係話講打波啊，打波嗰陣時喺場見到佢，即係喺出面街我見過兩次嘅。有一次就係最近嗰次，我未去嗰個 book fair 嘅。 哦，你嗰本綠色嗰本書。 係簽嗰本書。咁咧嗰一次就好近，佢就喺前面好近嘅啫。另外一次咧就係、是。Phil Jackson 個年代啦，即係佢係贏即係 Shaquille O'Neal 走咗之後咧， 啊，我見過 Kobe 噶， 係咩？邊度？ 2001年攞 champion 嗰時啊，係唔係2000年啊？ 喺邊度啊？ 2000年喺Staples Center。 哦 ，OK。 攞 champion 啊，佢咁2000年啦，係啊， 係。 我記得係搶帽噶。 哦。 嗰啲帽擺喺度咧，嗰啲人咧就，原來啲帽要佢本身都嚟賣嘅，但係咧有啲黑鬼咧就拎曬出嚟周圍派。 哦。 係啊。我見到 Kobe 一次， 係咁你見一次，咁我第二次見佢咧就係、是、好多年前咧，即、就、係、是、Kobe 贏應該贏第四、第五個冠軍戒指嗰陣時咧，佢喺LA Convention Center 咧入邊咧有一個其實大約好似係湖人嘅 convention 嚟嘅，湖人嘅 convention 有試過一次，咁咧等咗好耐，等咗成日，等到臨尾差唔多四五六點咧 ，Kobe 先出現。 哇 跟住佢喺台上面咧，就戴住黑眼鏡喺度就訪問啦。咁我就印象最深刻一次，就好彩上一次我喺 Costa Mesa 個 book fair 裏面咧，就俾我見到 Kobe， 跟住我想 都係買咗本書，五個半年前喎。 係啊，係啊，所以係特別係好傷感嘅。即係開頭你 send 俾我星期日，你 send 俾我嗰個短信，你話 TMC send 過嚟，我唔信。 嗯， 我真係唔信啊！我就成日 whole day 我都唔相信佢係。過身嘅，我覺得，因為有時覺得唔知係咪我自己啦，覺得 TMC 啲人流料啊 ，TMC 而家俾人搞緊嘅，即係佢話未證實咧，就已經即係 social media 已經發放消息啦，嗰時係未有人證實嘅、 嗯， 所以依家 TMC 啲人講緊啊，呢班撲街咁衰， 但 TMC 不嬲做呢啲嘢㗎 ，TMC 佢有個 paparazzi 噶嘛， 咁啊係， 佢有 paparazzi， 佢不嬲都係做呢啲嘢嘅，但係咧，好啲人都話咧，如果 TMC 爆出嚟，有好多都係堅嘅，都係堅嘅， 嗯 咁啊，我自己即係到而家好多球迷，或者到而家咧，都係唔係好相信咧 ，Kobe 咁樣離開咗我哋，或者係要咁樣嘅方法離開咗我哋啦。 我班 friend 喺香港咧，佢、都唔開心啊！佢 send 曬俾我睇，佢儲嗰啲 Kobe 嗰啲波鞋，嗰啲衫擺曬喺度，佢話啊，依個就個悼念 Kobe 嘅方式啦。佢話咧，拎啲鞋出嚟咧，每日擺一日。即系每日摆唔同嘅衫出嚟去影幅相咁样咯。我 friend 咧就话咧，就另一个方法就系、是，佢话写身波都话 Kobe 咁样咯。 哦， 即系嗌一声 Kobe 咁写一写，即系佢系 Kobe 嘅 fans 嚟噶嘛。咁、啊，其实 Kobe Bryant 佢过身咧系全世界都好震撼嘅，即系震撼 in a way 真系好突然，同埋系对所有人，尤其是中意睇 NBA 篮球嘅 fans 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嚟嘅。 唔系，因为咧，你咧 嗱，你有啲人點解會咁悼念 Kobe Bryant 咧？嗱，因為咧，首先有啲人咧就因為中意湖人，所以肯定中意埋你 Kobe。 嗯， 嚇、啊，有啲球迷就係中意你 Kobe， 先至中意你湖人。 我就 有啲就係話 in general， 有啲好多 NBA 嘅球迷咧，都最佢可能唔一定中意 Kobe， 但係佢都對佢尊敬。 其實我中意我唔其實我本身唔中意 Kobe 嗯。 但是因为我朋友他告诉我，你知不知道 Kobe 怎样练球的？ 是。 我看回他练球的方式，再看回他那种奋斗精神，我才喜欢他。其实我 Kobe 我对他不好印象。 不是，我听过他就是说的，原来其实 Kobe 呢，有些人不喜欢就是去到独食呢、就是说就是因为呢，他本身去练习呢，同一个动作呢，他练习了成几百次的。所以他的自信心是很爆棚的。 没错。 大家就算咪后大家都知道呢，他自信心是爆棚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我射咗咁多次呢个动作射咗个波咧，我冇理由唔入嘅。所以佢就算佢开头射五球或者十球都唔入嘅话咧，佢知道佢嚟紧个下一球咧一定会入嘅。 系啊，其实 Kobe 佢啲咁叻打波咁叻啦，其实系练翻嚟 嘅。系啊， 我觉得 Kobe 系咪一个好有天分嘅，未必，但系我一个好勤力嘅人。 天分就一定有噶啦，但系仲有一样嘢，我啱啱最近喺听阿 Derek Fisher 讲过。有一场波咧就对迈阿密，好似作客对阿迈阿密嘅，对 D Wade 迈阿密嘅。咁啊有球波咧，佢咧阿 D Wade 好似打到佢嘅手，跟住佢就射失咗。跟住咧球场波完咗之后咧 ，Kobe 系好捻愤气，就是、球证冇吹到。 咁点咧？ 咁咧佢咧跟同一晚，唔知第二朝定系同一晚咧，就上球场。再练过，就找一个球队的教练在场上面特登咧，当他射波的时候，找一个教练特登打他的手啊！ 哇！即系连埋打到手都照入， 系连埋打到手都照入啊！ 哇！咁我真系服咗佢， 即系 M one 咯， 即系打手都影响到， 系啦，所以嗰个系做得好，系middle of the night 或者凌晨咁咧，就去要个助教帮佢咁样做重复做啲动作，即系话。你球證你冇吹啊嘛，屌你啊！我咁我而家咧，我就揾做同一個揾人摳我，我照入埋俾你睇，即係佢有啲真正嘅，即係唔輸得嘅信心咯。 咁我覺得所有人，尤其是運動員啦，冇呢個鬥心係贏唔到冠軍嘅。 但係有啲運動員鬥心係一定冇佢咁強啊嘛。 佢應該係我見過鬥心最強係佢嘅咯。 嗯，唔係，因為我覺得好多人都講啦，都啱嘅，就係咧。Kobe 的地位是真的僅次於 Michael Jordan 的。 這個你認同。是 Number Two 咯。 是 Number Two。Michael Jordan 就到他了。同埋你看 Kobe, 他那個他那個起跌都有大的，都有起有跌的。 哦 ,Kobe 啊過山車啦簡直。他有很多東西影響到他啦。有好多 绯 闻啦，2004年 嗰单绯闻啦，应该系2004年啦。佢哋2003年10月嗰阵时就爆单 Colorado 性骚扰嗰单绯闻啦。对佢同对佢 family 同埋对佢嗰个成队湖人嘅球队咧都好困扰噶嘛，系啦。咁啊嗰阵时咧，直头系唔系上 sport 唔系净系上 sport 头条啊，系上埋。即係 A1 頭條 啊，係 啦，即係好多嗰啲根本唔係跟呢啲體育嘅嗰啲記者咧都跟噶嘛，咁、但係其實嗰屆都入到 NBA Final 喎，即係雖然輸咗俾 Detroit 啫嘛， 係喎，唔怪 Detroit 喎， 係啊，但係佢入到 NBA Final 都好犀利，因為你嗰成季咧都係受呢個困擾，有好多記者喺度困擾緊隊波噶嘛，佢受到嗰度困擾噶嘛。咁所以话，你觉得 Kobe 喺我哋心目中咧，到而家你喺 Staples Center 场面出边咧，都好多人庆祝噶嘛？咁我就觉得，喂，佢嗰场 broadcast 即系 postpone 咗，你觉得点咧？系咪应该 postpone 定系点咧？ 嗱，我觉得啦，其实 postpone 嘅形式嚟嘅啫。其实我觉得咧，同 postpone 都冇乜影响。我觉得呢个 postpone 嘅举动咧，即系纯粹系话俾全世界人知。NBA care about Kobe， 同埋就話俾大家知，我特登做啲 inconvenience 去令到你哦珍惜依樣嘢，哦原來有個巨星走咗，我覺得我冇乜所謂咯。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反而咧，就其實嗰場波係應該 postpone 或者甚至 cancel。 點解呢？ 因為你嗰一晚你個時間去得太突然啦，你嗰啲球迷又唔想睇，球員可能冇心機打。 嗯、 你睇下 LeBron 可能都喊曬，有幾多球員，球迷係根本係冇咩心情嘅，仲要喺翻 LA。 咁你講啦，我冇諗到呢點，因為咁係啊，即係啱啱嗰個傳奇人物過身， 係 就睇波，咁你撞唔撞？ 佢啱係星期日發生事，星期二就開波嘛。個晚啊，係太接近啦， 太接近啦。 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應該 ultimately 咧，最後咧應該係呢場波係應該 cancel， 係悼念佢嘅。 我即係淨打少場， 係打少場，打少場都冇 no big deal 啫嘛。我覺得 咁樣佢全部打少一場噶咯， 冇所謂。 佢成個呢打少一場噶咯， 唔係淨係嗰場啫，淨係嗰場啫， 打 少一場 咁唔得喎，八場咁評分點計啊？ 冇啊，佢 head to head 咯，冇所謂噶，佢 head to head 咯，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個人嚟講，我就覺得嗰場波其實都唔打係悼念佢，因為佢過身之餘，佢過身個意外太突然啊嘛。 佢行衰運啊！ 你可以講啊，係咪你好似你話齋，係咪真係因為天係妒忌佢太打波太叻咧？ 嗱，我覺得啦，呢、這個世界咧，任何嘢都有原因嘅。 嗯。 Kobe Bryant 的過身，我覺得他想下來，其實調轉頭，如果他不是打球厲害，他就不會打湖人隊。 嗯， 他不是打湖人隊，就不會有錢去 afford 直升機。其實調轉頭，其實可能因為他的名氣令到他出名，令到他有這一日，亦都可能就算他不打球的話，可能在街如果很多黑鬼都是啦，都是做 gangster 啊，或者去做啲比較唔出名嘅工啊，打劫啊都會死。其實我覺得係巧合咯，同埋 但係咧， 同埋我覺得係佢運氣唔好咯。 唔係，我睇過嗰個 detail 啦，有人一啲單嘢一爆出嚟，識人士咧，有個撲街咧就放一段直升機炒嘅片咧， 唔係佢嚟 㗎，放嗰條真係撲街嚟嘅，我屌你啊！嗰個撲街，屌你啊！嗰個 Kobe 嗰個直升機咧，唔係喺個懸崖咁炒落去嘅，嗰個冇懸崖嘅喺嗰度。但系咪讲翻个直升机嗰度啦？炒个直升机唔系 Kobe 嘅直升机嚟嘅。 啊，佢租嘅直升机可以讲喎。其实直升机咧个唔系好安全嘅交通工具嚟嘅。 系、 因为直升机咧系冇得 glide 嘅，飞嘅得 glide。 我滑翔嘅。 同埋咧，直升机嗰、那个直升机咧系九一年出嘅，系有一样嘢个直升机系冇安到嘅，就叫做terrain terrain response 啊。啊叫做 即系咧，唔系即系你讲翻啦，即系我同你揸架 Toyota 咁样咧。如果揸车条 link 过咗咧，会响我哋而家啲新车全部有响呢、這个嗰、那个，或者咧你就嚟到人指挥嘅时候咧，会即刻响嘟嘟嘟咁样嘅。同一个道理，你个直升机如果炒近住嗰个陆着近住个 terrain 太近嗰时咧，会有警报嘅响嘅。 其实有两样嘢，一个咧就 pilot error， 一样嘢咧就系冇嗰个terrain available， 因为咧嗰个机师。是一个好出色的机师嚟嘅，佢系飞好多名人嘅，佢对自己佢亦就太有信心。 但系一发生啲咁嘅情况咧，就算你有 experience 咧，你都系会有危险嘅。 其实佢可以选择去去第二度 啊。唔系讲翻呢单嘢先啦，原来系咁嘅 ，Kobe 系喺 John 嗰架直升机系 John Wayne Airport 起飞嘅。 系啊， 即系话咧，阿 Kobe 系住喺近住边度咧？住喺 Newport Beach 咪住， 近住 Fashion Island 嗰边。 系啊。 即系话佢要本身揸车去咗 John Wayne Airport 先，我自己心谂就系话，咁你其实揸车都揸咗半个钟去 John Wayne Airport 啦，你点解唔揸埋 the rest of the trip 啫？系咪先？我觉得都系个零钟啫嘛。 你又知道啦，因为佢喺佢眼中时间 唔系 系重要过钱咯。 佢系 take it for granted， 因为佢坐得直升机太多啦，好似坐 Uber 咁样，系 take it for granted。同埋一样嘢就系话。Kobe 嗰直升機係細啲嘅，你知唔知有邊架係就黑色嗰架，有個 Nike sign 嗰架咧，嗰架咧嗰係載人少啲嘅，佢特登租一架大啲嚟車埋佢啲 teammate 嗰啲同埋嗰啲父母，嗰架直升機佢找嘅係白色同埋藍色咧，係可以坐十個人嘅，但本身 Kobe 嘅直升機係一定係細啲嘅，你都諗到啦，佢咁佢淨佢唔係佢都講啦，佢同埋個老婆唔可以一齊坐噶嘛， 係啊。 唔係會攬炒噶嘛？即係話，其實佢唔需要咁大嘅直升機嘅，佢特登租一架大啲，車曬自己嘅隊友去練波。 其實我覺得佢有呢一著都知道直升機危險噶啦、其實唔應該。其實交通工具嘅嘢，我覺得我唔會坐直升機。 唔係，佢 take it for granted。 直升機我唯一一樣嘢唔會坐，永遠都，因為係冇得 glide 嘅，係衰硬嘅。 嗯。同埋你你，但係有一樣嘢大家都要知道咧，有一樣嘢就一定要講嘅就係話咧 ，Kobe 喺2016年退休之後咧，知唔知佢退休嗰日咧，佢第日翻工。佢第日翻工啊！ 我知啊， 佢第日翻工啊，佢翻佢自己嘅製作室度，即係好多球員咧退休之後，屌第二日 party 啊，玩到跟人使乜咁早起身咧 ？Kobe 第二日八九七八點鐘起身翻工， 咁就佢公司嚟噶嘛？ 唔係咁佢公司啫，咁佢有人温噶嘛，佢係老細嚟噶嘛，咁佢唔使晨早集標，咁佢第二日咁佢打完嗰場波，啱啱入咗六十分，都要休息噶嘛？ 六加六十啊？ 係咯，六十咯。咁你即系话俾你知，你佢系一个好勤力嘅后，其实好勤力嘅人咯，系嘛，系嘛。另外就系话，呢几日都访问好多名人讲翻佢啦。但我唔知点解。 Futureson 冇出嚟。 好啦 ，Futureson 死咗 边？三个钟。咁啊，有一个Jerry Russell 喊得好犀利啊。 Jerry Russell 佢话佢一个说话系好感人嘅，就话我唔知可唔可以 recover from this thing 嘅话。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忘記啊？因為 Kobe 係咪 Jerry West 揾翻嚟嘅？ 係，我就想講呢單嘢。嗱，咁樣就係96年咧，你睇翻 Kobe 咧，嗰個喺個 draft 度咧 ，Kobe 係比較低啲嘅，佢唔係 first one， 喺前面有五六個人嘅。咁啊 ，Jerry West 一睇中 draft 未開始之前咧，一睇中 Kobe， 佢好中意佢。 哇！ 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話湖人隊嗰陣時咧。就諗住同阿 Charlotte Hornets 咧 trade 呢個 draft pick， 係啦 ，trade 咧就 trade 嗰個 center， 拎佢個 center 咧，主要就係入邊都有 details 嘅，主要就係 Vlade Divac 啦，就要 trade 去 Charlotte 就換阿 Kobe 嘅 draft pick 翻嚟。 嗯， 唔係 ，sorry， 應該係一早傾好咗，就話 Charlotte 咧就會 draft 咗 Kobe 先，跟住咧大家就會 trade， 但前提就要話 Kobe available first。因為你前面有五六個球隊噶嘛、，OK？ 如果你話有幾個球隊 draft 咗佢，咁呢單嘢咪和咗咯。 係啊， 咁你就話咁 Jerry Rush 都話一定要攞佢翻嚟。開頭係 Jerry Rush 好撚勁喎， 即係開頭 Vlade Divac 都唔撚上去 Charlotte 㗎。其實都要多謝阿 Vlade Divac 啦，即係而家呢個 Sacramento Kings 嘅 GM 啊， 成人之美咯， 成人之美就去咗 Charlotte 就吹咗翻嚟。就攞咗 Kobe， 即係 Charlotte draft 咗 Kobe 先，即係跟住就 trade 咗翻嚟，你去呢個湖人。大家仲未講完喎，因為咧 trade 翻嚟之後 ，Kobe 咪打正選啊嘛，佢都係做 rookie 嚟噶嘛。 係咯， 佢前面有個 Eddie Jones 噶嘛 ，Eddie Jones 都好撚勁嘅 ，Eddie Jones 係 All Star 嚟噶，同 All Defense Team 啊，佢都打咗兩季啊 ，Kobe 都係後備嘅，跟住有一季就奧尼爾式嚟啦，跟住就。阿 Jarius 都冇辦法啦，我一定要俾 Kobe 打正選，佢都要逼佢好 important decision， 因為當時咧 Eddie Jones 都係 All Star 都係好強嘅 ，trade Eddie Jones 去 Miami 就俾 Kobe 打正選，跟住就揾阿 O'Neal 嚟，兩個直升開始夾，咁啊就變咗係 Jarius 係真係當咗佢仔咁樣咯。 哇 ，Jarius 即係再一次證明 Jarius 佢喊到好緊要啊！ 喂，咁佢提拔出嚟嘅喎，即係好簡單，佢揾到得千里馬，千里馬都有伯樂噶嘛，佢就係 Kobe 嘅伯樂。係 啊，咁佢真係我真係睇到真係好傷心啦，即係同埋好多嗰啲 Jerry West 啊、Derek Fisher 啊 ，Fisher 又同佢好老友噶嘛 ，Fisher 又同阿 Kobe 同一個 draft 九六年 draft 一齊出嚟嘅，一齊出嚟噶，係好老友啦，好多球員，同埋就算。之前敵對嗰啲都走出嚟咩嘛？都走出嚟講紀念佢，講翻 Kobe 以前啲嘢啊嘛。 Iverson 都出嚟講嘢啦 ，Iverson 不嬲有都唔 care 嘅，佢都出嚟講嘢。 同埋你以前嗰啲同 Kobe 敵對嘅，譬如 Matt Barnes 啊 ，Melo World Peace 啊，收尾都佩服佢，後尾都走嚟同佢打同一隊啊嘛。 哇！咁 Kobe 唔得唔服嘅喎、喂，五個指環喎、係咪啊？ 即係佢覺得佢個要求好高啦，跟住就係話有一次就好似話 Lou Williams 講過啊 ，Lou Williams 講過就係話咧，有一次阿 Lou 打過一季湖人噶嘛，係 啊， 咁啊 Lou Williams 咧佢嗰場波咧佢哋輸咗啊 ，Kobe 好撚嬲啊，覺得你班友仔咧 即係 Kobe 好似咧，嗰班友仔係著住 Kobe 對鞋嘅，佢贊咗對鞋嘅。Kobe 話輸咗波之後咧，收咗佢哋啲鞋啊！你哋班友唔配著我對鞋啊！ 咁乸串啊！ 係啊， 乸串喎！ 咁所以變咗佢嗰個真正嘅決心係真係好犀利啊嘛！ 係啊， 同埋即係到而家嚟講咧，我哋做嗰啲即係唔需要再講話 Kobe 攞幾多個 All Star 幾多個冠軍戒指啊，有幾多分啊，有幾多分啊？唔需要講呢啲嘢，真係大家嘅配方可能好多人都熟過我哋啦，係咪先？同埋最慘嘅嘢就係話，啱啱佢啊 LeBron James 係過咗佢個 All Time Scoring List 咧，即係佢啱啱仲同 LeBron James 喺有溝通噶嘛？ 哦，真係慘啊！ 係啊，即係大家覺得 Kobe 好似我哋身邊嘅人，點解突然間冇咗一個 family member 咁樣？ 我記得我食下飯，我喺 Vegas， 你朝頭早啊， 食下飯。我睇到个 news， 然之后我同嗰个 chef 讲：，诶、，Kobe just passed away。What？ 全部啲人 what？ 啲人全部啲人赌紧钱都即刻问：，喂，点解你咪出 ？You kidding？ You kidding？ 系咯，我唔可以相信。 全部啲人赌钱都唔赌，就系睇我部手机。 我唔可以相信。 即系啲人连赌钱都唔赌，系睇手机啊！你谂下，你话 Kobe 嘅影响力有几大？你话 系啊，同埋你即系佢，即系 Kobe 嗰啲佢。就算退咗休之後，佢都係好醉心籃球嗰樣嘢嘛。你睇下佢啊， 佢嗰時就係去緊佢自己個 Kobe Academy 啊 ，Mamba。 同埋有一樣嘢就係話 ，Kobe 其實佢都可以喺嗰個 Mamba Academy 咧，喺個近啲住嗰度。係 啊。 佢點解要起到老年咁遠咧？ 就翻啲朋友，就翻啲學生啊嘛。 就翻啲學生啊嘛，即係你佢都有 obligation， 同埋佢開嗰啲咩製作公司，嗰、那個攞奧斯卡嗰、那個短片嗰個製作公司咧，嗰啲都唔係一定賺錢噶啦， 冇錯， 冇錢賺，佢都係誠意咁樣想做翻啲對籃球同埋籃球有關嘅嘢嘅做啲嘢啫嘛。 其實點講咧，我覺得佢有利咁要明咯，退咗休啦，咁咪做啲 legacy 俾自己咯，希望可以啊鼓勵下一代咯。 系咯，希望可以鼓励下一代啦，同埋，因为佢自己本身有四个女啊嘛，佢想都想，佢好中意佢个女系打第时打 WNBA 啊嘛，系好，同埋好中意佢想个女系入 UConn 噶嘛，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啊嘛，咁佢系好中，同埋佢成日去啲大学，即系佢都系中意翻篮球噶嘛，你即系佢系中意篮球嘅人嚟噶嘛， 冇错， 就算佢退咗休之后。咁啊，所以呢樣嘢係大家即係同埋佢有時你有啲嗰啲好勁嘅明星 All Star， 就算你退咗休之後咧，你佢收咗鐘，你見唔到佢噶嘛？你唔知佢咩事噶嘛？ 好活躍過， 活躍咯，係咯，活躍啲啊嘛。同埋佢有啲球迷打入去咧，電台都講咧，就話咧 ，Kobe 有時間唔中啲球迷都見到佢，因為佢有時會去 Fashion Island 啊，係即係佢唔會話因為自己身價高啦，佢就會同啲民眾遠離啲民眾啦，佢都有時啲民眾見到佢嘅喺 model 或者 shopping 都見到嘅。咁啊，最後阿 Vincent， 你覺得Kobe 喺你心目中你覺得係點啊？ 我覺得 Kobe Bryant 依家就係我佩服佢啦。經過今次之後，即係我開頭對佢冇乜印象嘅。咁呢個得為原來一個人嘅逝世咁多人悼念佢，咁呢個人。He must done something right。咁我覺得好可惜咯。雖然佢唔係我偶像，但我覺得呢個人我值得我敬佩學習嘅。正係佢練波種勤力已經係值得啦。我覺得 係咯。同埋你嗰啲 NBA 球員你真係唔好講咁多嘢，就係喺場上面打好啲咯。唔係淨係湖人嗰班啦，全部所有好多嗰啲 NBA 球員都要打好啲啦。 希望啦，冇錯。希望大家可以藉著 Kobe 佢人走啦，希望可以悼念佢之餘，仲記得學習嘅精神啦。咁以後可以利用個 Kobe 精神去貢獻嘅社會啦。希望我哋社會再好啲啦。 即係好似咧 Kobe 嗰啲唔怕輸嘅精神咧，即係好似有球波咩班咁樣懟佢咧。 係啊， 佢都冇，佢唔驚你。 Kobe 好脾氣嘅喎。 係啊， 你搞佢，你搞我唔到 嘅。係啊。即係佢心理係好強噶嘛？ 係啊，即係我做邊要俾你搞啫？ 係啊， 我係 superstar， 你想套我啲角？ 我自信心爆棚， 我唔俾你套角。 係 係啊， 即係唔俾你抽水， 係啊， 唔俾你抽水， 唔俾你淹咯。 係咯 ，OK。 好啦，咁啊，今集講到咁多先啦。或者我哋 再有機會講下 Kobe 啦，話講佢場上面咧有打邊幾場好波啦，大家會記得啦，好嘛？ 好， 好，今集講咁多先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呢個時間係交俾我啦，因為諗唔到係咁快嘅嘛。好耐冇聽阿 Ken 彈琴啊，哇，非常美麗。同埋咧，阿 Sunny 帶嗰幾首歌，我真係非常中意，尤其是嗰首我知誰掌管明天啊。我聽呢首歌想喊，因為我係一個好感性嘅人。但呢首歌咧係非常嘅美麗，同埋咧係俾我諗到呢首歌係一本書嘅書名，個作者係一個宣教士，去中國去宣教多年，所以真係好多謝你。好啦，頂姊妹早晨，我啊中意揸住個麥嘅，即係如果係固定喺嗰度咧，就好似我哥啊，唔知點樣講啊，咁咧就好似好耐冇見大家，咁咧因為我太太 Nancy 咧，因為工作嘅關係咧，就唔能夠喺大家當中。我估大家咧好想見佢多過見我啊，因為 Nancy 受歡迎啲啊。不過 anyway， 即係我係代佢問候大家，即係佢都好掛住大家。咁咧就亦都好感謝做召執事安排啦，即係我今日同埋下一次可以喺度同大家去分享聖經嘅信息。我覺得好似好耐冇嚟美國啊，咁所以咧我落機咧出咗機場咧，哇，深呼吸幾下先，享受下啲自由啊清新嘅空氣。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見到我嘅時候話：，哇 ，Peter， 做咩？你好似變咗啊，瘦曬，瘦咗好多喎，係咪啊？咁咧，我自己都覺得係，我覺得好似個從個頭到腳咧，好似縮咗水啊！唔單止個身體縮水，荷包都縮埋水。咁所以咧，呢幾年喺香港咧，就過咗一個好簡樸嘅生活啊，當然咧係年紀大咧，真係發覺咧自己嘅身體係喺度變啊。唔知大家可能留意唔到啊，而家我個左耳咧，我都要戴住個助聽器嚟到去聽嘅。可能細個時俾爸爸打得多，打到耳仔咧就唔係幾好。而家年紀大咧，咁啊就差咗啦。啲人咧喺外表睇我話啊，哇！你咁大年紀啊，但又唔似喎。但我自己知自己事嘅，我成日覺得個身體咧好似一部冷車，即係好多地方要修理啊。身體人嘅身體係不斷嘅改變，咁仲有咧社會環境生活咧都係不斷改變啊。七年前我喺美國翻到香港。在美國呢一切是很豐富的，吃東西又很大碟，回到香港也不錯啊，又這麼方便到去樓下又吃粥又可以，哪裡吃飯又可以，又喝茶，哇，又多人朝氣勃勃，那些人呢上班很勤力，哇，都 很開心的，那也都呢很長時間可以陪我媽媽，所以我是 非常開心啊。那但是呢就估不到呢，大概七個月之前咧，香港咧竟然係經歷一個巨變啊！變到咧好多香港人覺得就話呢個香港好似唔係好認識嘅，同我以前所認識嘅好唔同。係咪好奇怪？社會嘅環境、生活都可以突然間變到咁樣嘅啊！咁另外咧就係、是。家庭的成員可能因為一些的看法呢而變成了仇人，朋友之間可能不抽不睬、竟然人與人的關係可以突然間變得那麼可怕、就算婚姻都是、以前呢我的弟弟呢、都 時就教下佢畫嘢啊，同佢玩下咁樣啦。咁有一日咧，我去屋企，去到佢屋企又會接佢啊，接佢啊，咁啊坐喺梳化台傾下偈，突然間佢喊到好犀利啊，握喺我膊頭喺度喊，太太咩事啊？原來佢老公咧突然間寫咗字條話：我離開呢個屋企啦，我離開呢個婚姻啊，拜拜。所以呢個太太喊得好犀利，冇辦法接受。當然我都好驚奇啦，因為我好認識呢對夫婦，點解會突然間咁樣啊？咁所以咧，俾我睇到人嘅身體、社會環境、人與人之間關係、家庭、婚姻不斷喺度變，可能咧俾我睇都係變得唔係幾好嘅啊。所以令我哋諗起一首歌啊。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啊，圣经话咧，日光之下无新事。人生就系咁样，似乎系好无奈。喺好多变动里边咧，人咧就好焦虑啊，好冇安全感啊。咁有咩办法咧？搵多啲钱啦，系咪？钱啊最紧要。錢可以令我有安全感，可以俾我減輕我焦慮，但又奇怪喎。我認識一對夫婦咧，就係加州嘅，我唔係好同佢好熟悉嘅。呢對夫婦係非常非常富有啊！佢間屋咧係非常嘅大，有七八間房間嘅，廁所都有幾個，嗰啲車啊成六七部。你話 Benz 又好，寶馬乜嘢都有曬，但好奇怪，兩公婆咧瞓唔到覺嘅一日，尤其是個太太咧，日日都失眠嘅，日日都瞓唔到覺。去到香港咧，唔敢搭地鐵嘅，好驚啲人，好焦慮。就算好多金錢，好富有，似乎都唔能夠解決佢哋呢啲焦慮不安嘅問題。咁喺香港咧，我都太太都識嘅，有一個做護士嘅朋友啊。呢個護士都幾犀利嘅。如果喺香港咧，可能係第三、第四把交椅啦。即係佢做到幾高級嘅。咁咧六十歲咧就退休啦。咁因為佢人工又高啦，咁就有退休金好多好多。咁佢又計劃咧，話啊六十歲啦，我而家咧就計劃咧兩年咧就去環遊世界，環遊世界啊！點知咧準備想開始嘅時候咧，就發現咗有大腸癌，大腸癌咁冇辦法啦，邊度都去唔到，咪開始呢個治療過程啦，喺公立醫院治療過程。治療兩年，佢本來想環遊世界。兩年後，佢變咗去到極樂世界，就係兩年，佢生命結束咗。以為想去準備去享受去環遊世界，但係好可惜啊！我諗佢自己都係好驚奇，身邊嘅親友都好驚奇，點解呢？佢係一個護士，好好地點解突然間咁樣啦？所以咧，真係似乎係無論物質啊、金錢啊，似乎都唔能夠解決我哋喺呢個變幻嘅世界人嗰種嘅不安啊、冇安全感、無奈。咁所以俾我想到咧，就係聖經所啟示呢位神不變嘅神。進入我哋呢個咁嘅變幻嘅圖畫裏面咧，大家會睇到咧係非常嘅重要啊！有啲人話咧，呢個世界有外星人啊，有外星人，咁啊，即係邊度？咁但係有啲人話，有外星人同我有咩關係啫？啊，我都唔會揾佢嘅， 我都不會去同佢一齊喺佢嗰度住嘅。但係聖經話：我哋呢位神唔同，呢位神唔係話我哋識得去揾佢，而係當我哋未上到之時，之前佢已經係識得嚟到呢個世界嚟到尋找我哋。啊，佢嚟到呢個世界嚟到尋找我哋，點解呢？因為神是關心我們，因為神是愛我們。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看第一節的聖經呢，這一節呢大家都很熟的，就是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全世界基督徒很多都最熟的可能是這一節的聖經，神愛世人，英文是 God love the world， 很得意喔，英文是 world 世界，神愛世界。其实意思就是说，神的创造的每一样的东西，神都是非常的关注，非常的爱护，何况我们的人类呢？神是很爱世人。有些人讲笑，因为有些外国的宣教士的初头来学广东话、学中文的时候，他讲读到这节圣经，他们就说神爱世人，他就神爱世人，有没有听过啊？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你的种族是什么，你的肤色是什么，你的性取向是什么，你的性别有钱没钱，你以前是几咁差，神都是爱你。神都是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在USC 有一个神学哲学的教授，大家知道 USC 呢我们在这里很近，但他已经过了身，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这个哲学的教授，他这样说，他说这一节呢，神爱世人呢，他就讲到话呢，这个父神呢是关心人类，爱人类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一个这么紧要的程度呢，就是甚至将他独有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降世为人，以致到呢所有的可以透过认识他呢，就能够呢获取一个的不是焦虑不安变幻无常失败的生命，而是能够拥有神一个永恒，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无论这个世界呢是变到怎样，上帝爱世人这个道理呢是永恒不变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你的亲友、你的同事，他都不会变的，他都衰到这样，根本呢就不值得呢，配得呢 去认识神的，做基督徒的。我没有这样的耐性，为他祈祷这么久，但千万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想。你看看另外一次的圣经，在那里讲到话，神是满有怜悯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弟兄姊妹，神不轻易发怒，神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认识神，我相信神希望我们向这个世界，在这个同事、亲友继续要说一个信息，上帝爱你，无论你是什么背景，上帝都是非常的爱你。这个是一个千古不变的一个道理。 在香港呢，就我认识一个男仔，他呢俗称是古惑仔来的，他呢就是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黑社会，又纹身 他们的社会。咁啊，有一次咧，就大佬就叫佢出去攞把刀去大家去追斩啊。咁咧，佢就错手咧，就斩死咗一个人啊。咁跟住咧，18岁咧就判咗终身监禁，终身监禁。弟兄姊妹，你睇下，可能呢个人一生就冇啦，就系咁样喺监狱过咗啊。但系神就系藉着一个牧师，系不离不弃嘅，每个礼拜去探佢，去同佢睇圣经，讲福音俾佢听吓。而家竟然好奇怪，因为佢个行为良好啊，所以坐咗20年咧就放翻出嚟嘅，20年放翻出嚟。所以2年前咧，我系一次好偶然机会咧，就认识咗佢吓，咁又同佢倾偈。咁佢出翻嚟咧，哇！真系20年离开咗呢个世界，乜嘢都唔识，好多嘢都跟唔上，要慢慢一步一步跟上。但系佢出翻嚟，你知佢做咩？佢仲叫做神学添啊！而家咧，啱啱我最近知道咧，有个教会请咗佢做传道人啊！如果你而家见到佢咧，你唔会想象到佢系一个古惑仔嚟嘅。好斯文嘅，戴个眼镜啊，又好英俊嘅，即系一个乖仔嚟嘅，一个好好嘅人啊！神都冇放弃佢，无论佢系咩背景，喺咩嘅情况，你人生系点样咧？神都要爱你啊！所以我觉得咧，喺新一年里边咧，我第一个嘅信息咧，我好想同大家去分享。无论我哋喺美国、喺香港系边一处地方，你记得教会嘅存在，我哋嘅存在系要将呢个福音、呢个好嘅信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倚靠、跟随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是乜嘢咧？永生唔系话咧，啊，我哋成日谂住就死后咧，我哋就上天堂，啊，咁咧我得到呢个永生就系、是，其实唔系啊，唔系净系咁简单啊。永生就系神希望咧，当你一认识佢，你同神建立咗关系嘅时候咧，永远嘅生命、丰盛嘅生命就系而家就开始啦。而家喺呢个世上，我哋活着好似系活喺天堂一样。如果喺而家呢个世界，你唔系活得好似喺天堂咁嘅，到时你要上去天堂冇意思嘅，系嘛？冇咩意思，你唔会好渴望去感受到喺天堂嘅生活系点样嘅。咁所以咧，当一个人悔改，有咗神嘅。嘅生命嘅時候咧，我哋喺地上就係一個豐盛嘅生命。喺呢個嘅似乎好令人焦慮不安嘅環境裏邊咧，我哋係可以面對嘅。嗱，頭先我哋睇有一次嘅聖經咧，就係以賽亞書54:10，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嘅慈愛必不离开你，我平安嘅约也不迁移。嗱呢一度咧，第二点咧，我想同大家睇咧，就系同我哋在座每一位已经相信跟随耶稣嘅人，神话俾你听，神对你系不离不弃，神对你系会不离不弃，神爱你系永远爱到底。大山、小山可以话咧，系代表我哋人生好多嘅唔同嘅遭遇。有阵时我哋可能有啲遭遇系令到我哋好震动嘅，譬如大病啦，或者系有亲人离世啦，或者系可能突然间家庭个经济系陷入咗好大困难咧。大山、小山可以震动到我哋生命。但是在这里神的慈爱是永远不离开我们。 詩篇第136篇第26節，你們要稱謝天上的神，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弟兄姊妹，你信唔信呢樣嘢？我信啊！如果我哋唔信嘅時候咧，我哋人生咧就會好困難啊！神係接納我哋，有時我哋會埋怨神嘅，我哋會猶豫，點解我哋祈禱咁耐咧，神都冇聽我啊？神好似喺邊一度咧？在神不介意我们这样 去猶豫去質問他，但神想我们希望一定要記得，無論在任何的情況，神是不會離開我们，不會離棄我们的。我希望所以弟兄姊妹，無論我们在哪个環境或者到我们 多少歲，50歲、70歲，我哋記得神唔會離棄我哋。嗱，跟住咧，我想同大家咧睇一次嘅經文咧，係有啲特別咧，就喺《生命記》第7章第9節，《生命記》7章第9節喺呢度話咧，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嘅神，他是神，是信實的神，向愛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嗱，喺呢节圣经咧，我想大家特别咧留意几个字眼。嗱，喺呢度圣经好多处都话神咧系一个嘅信实嘅神，系满有慈爱嘅神。但系喺呢度几呢一两句，大家留意就系、是、作者话向爱他。守他戒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弟兄姊妹，在這裡我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說哦，如果你們不愛神呢，或者你不守他的約呢，或者你10條你就是守了5條呢，那麼神對你的愛呢，神就不愛你了，又或者呢，神對你的愛就少一點。呢度嘅意思唔係咁樣諗啊，我唔係強調呢一點啊。但係如果我哋真正讀聖經，從舊約去到新約嘅時候咧，神成日都提醒我哋啊，作者成日聖經作者成日提醒我哋，如果我哋係真係屬神嘅子民咧，我哋要問下自己，我哋有冇真正嘅去愛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们有没有即是真正的听他的话，遵行他的教训来到生活的呢？这个很重要，这个是神自己的心意来的。神不想我们只是做一个的每个礼拜的信徒来教会，跟着6日回到家里就好像跟外面的人一樣都冇咩唔同嘅嚇，咁、咧就我人哋嬲人哋講人哋閒話，咁我又講嬲又嬲人又恨人，或者我唔應該睇嘅嘢我又睇，好似同出邊嘅冇咩分別。但係聖經提醒我哋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話我哋係一個屬於神嘅人咧，我哋要問下自己，我哋係咪真正係愛呢個神？我怎知道你爱他呢？因为我看到你是听他的话，你是遵守他的教训，他的命令，你是这样去跟随他。大家以前听过我呢，我就很怕曱甴的，是吧？即是我很不喜欢曱甴，大家都记得了，小时候。咁呢就我见到曱甴呢就好惊，因为呢小嗰時咧，我記得咧，屋企唔知點解咧，突然間咧有一段時間好多曱甴嘅，所以我哋一早起身咧，個個兄弟姊妹咧，屋企人就掛住咧掃曱甴啊，即係啲屍體啊掃佢。咁咧，我一起身咧，咦摸一下個背脊，哇！原來有5、6隻曱甴 寫咗黐住喺我背脊個身度。哇！你話即係呢種咁嘅情景咧，有乜辦法唔驚咧？尤其是我啲咁感受型嘅人咧，真係好感受到，哎呀，即係打下冷震啊，好唔舒服啊！咁而家咧，我唔係同大家講曱甴，我係同大家講老鼠啊！我記得上兩個禮拜咧，牧師都講到話佢又好怕老鼠啊！嗱，老鼠咧，咁大家如果睇新聞都知道，香港咧又話有滅鼠運動，好多老鼠啊！咁咧就早嗰排咧，我哋第一次租一座地方住咧，或者我真係唔係咁醒目啦，就係租第一層啊，第一層嗰啲私人樓啊，咁下邊咧冇幾遠咧，又有啲茶餐廳啊，咁好難怪咧，就可能有老鼠嚟。咁我同太太都唔懷疑，冇諗過話會有老鼠入屋嘅。啊，點知咧喺度住咗一段時間，咦？點解日日起身咧都睇到台面好似有啲動物嘅遺物喺度咧咁樣啊？咁啊，但係自己我哋又唔係好醒目喎。因為完全冇諗過係可能有老鼠嘅問題啊！原來咧有隻老鼠喺我屋企咧，可能已經十幾日啦，陪咗我哋，我哋都夠唔醒目。哇！咁啊，係啦，咁收尾咧即係知道係咧係有老鼠啊，即係咬爛啲食物啊咁樣。咁咧就咁啊緊張啦，就去滅鼠啦。咁啊，擺啲嘢啊，嗰啲老鼠夾啊，擺啲花生醬喺度引佢。咦，一晚又冇動靜喎，兩晚又冇，唔通係走咗啦？唉，走咗就可能曬。點解？如果係有咧，佢會嚟食噶嘛，或者會喐過個老鼠夾，又咩動靜都冇喎。咁我奇怪啊！啊，點知突然間揾咧喺個廚房嗰度咧，我哋有個嗰啲水桶啊，啲紅色藍色嘅啲大水桶，原來咧佢死咗喺個桶入邊啊！個屍體啊，因為可能咧，我諗點解咧嚇？因為可能佢爬唔到上嚟，又冇嘢食嘅，佢跳唔出嚟，咁啊死咗喺度啊！咁啊，唉，安樂曬啦！即係終於知道有隻老鼠喺邊度啦，咁啊就要諗辦法點樣抌咗佢啦！好啦，咁啊以為冇嘢咯喎。啊！點知咧，最近咧搬咗去我媽度住咧，我媽咧就住十樓嘅，住到十樓嘅，會唔會有老鼠可以入到嚟咧？啊有啊，小聲啊，真係醒目啊！我哋真係諗唔到，因為十樓喺啲高樓大廈，點會有老鼠入嘅咧嚇？咁又係奇怪喎，又係啊，點解好似？起身又見到有粒嘢喺地下，又好奇怪。點知咧，阿 Nancy 咧有一招咧，哇！見到一隻大老鼠喺個窗口嗰度，就係企喺度喎。但係跟住咧就趕走佢，嚇走佢啦。啊！唉，我放工翻嚟話，佢話俾我聽話有老鼠，哎呀！我真係好唔安樂，好討厭。點解我咁憎咧？就係咧，第二日咧。我啱啱唔使翻工啊！哇！即刻咧，全副軍裝，攞定個桶嗰啲水啊，就諗住大清潔成間屋。因為我好怕污糟啊，我人就係。同埋咧，你知咧，老鼠係會傳播啲病菌噶嘛，係嘛？所以我一諗起話，哎呀，有病菌傳播，同埋咧又污糟，哎呀，即係諗起咧就呢、這個想像啦，就好唔中意。好啦，哇！成日咧就用咗六個鐘頭咧，就係將成間屋咧二百幾尺嘅好細嘅地方，咁啊全間咧即係我認為可以抹乾淨啊、消毒啊、整好曬咧，啊安樂啦，跟住再用腰酸骨痛啊，即係好辛苦啊，咁咧就解決咗呢件事啦。但係突然間咧，好似聖靈喺度提醒咗。提醒我一樣嘢，佢話 Peter， 你咁緊張屋企有嗰隻老鼠，你有冇緊張你嘅生命裏面有冇老鼠？ 你係未趕出去嘅？有冇一隻老鼠你係未趕出去嘅？你係咪仍然係活喺一個黑暗裏面？你可唔可以抬起頭嚟話俾人聽，我係一個屬神嘅人，定話係當冇人知嘅時候，你會睇啲唔應該睇嘅嘢，你會講啲唔應該講嘅説話，你仍然容讓自己喺個黑暗裏面，你仍然容讓有一隻老鼠或者多過一隻老鼠喺你嘅生命嘅裏面。當我突然間想到嘅時候咧，我喺神面前祈禱。我在神面前如果是悔改祈祷，神啊，请你帮助我。可能我在人面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被人知道我在教会讲道，但是究竟我自己的 内心，我是不是就是仍然是自己做一個主人呢？我是不是真的讓神是在我生命裏面做主人帶領我？我對我屋企教會或者是在其他情況，我可不可以真的表裏一致，被人看到我是一個真正屬於神的人呢？所以那次的經歷呢，給我一個很大的提醒。神說不單止是上帝愛世人，上帝亦都是很愛屬於祂的人，但是上帝的心願就是說，如果你是屬於上帝的，你是不是真正愛祂？你是不是真正的去聽祂話？你是不是活在光明裏面？你可以抬起頭來，你真是生命裏面是有真正的平安，你是真正的一個悔改的人。這個是第二點，我很想跟大家去看的。在新的一年，我就是送這個的跟大家去分享變的世界和不變的神。我們人生，我們世界變到可能很可怕，但我們始終是有個平安，因為我們是有一位不變的神，而且祂是主動地尋找去愛我們，去幫助我們。頂節目我們要一生要記得將這個福音傳給人。另外，你自己做一個真的活在光明的，真的一個愛主守戒命聽祂話的人。好不好？我們一起低頭祈禱。親愛主，我們感謝你，因為我們有個咁好的教會的地方，我們生活在美國是咁豐富，係咁滋潤。主啊，我哋求你幫助我哋識得感恩，為咗我哋能夠享受一切豐富、一切自由，我哋識得感恩。但另外一方面，求聖靈幫助我哋，吸引我哋，叫我哋一生去愛你，叫我們真的做一個生命已經悔改，神在我們生命做一個主人，引領我們一生的人。主啊，讓我們新一年我們永遠記得的，每一年都是這樣，以至到我們會敏感周圍人的需要，我們亦都可以能夠成為你美好的見證，教會可以成為你麗的燈台， 照亮呢個社區周圍嘅人。我哋多謝你今日能夠讓我哋崇拜安靜去領受你嘅話語，去用詩歌讚美你。我哋咁樣同心祈禱感謝，係靠耶穌基督聖名。阿門。